用枪杆子狠狠抽了这坐马一下，这马这么一撒欢由打后边又追上来。这时候曹操浑身上下那神经都木了，曹操心说今儿我这算是彻底完了，这马超说什么也不舍我呀，多新鲜，你把人家父亲兄弟都给杀害了，人家能饶得了你吗？就在这时，只听路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反责马超休伤无主。随着这喊声，有一员大将拦住了马超的去路。谁呀？曹洪。他是举刀就劈呀。马超是挺枪迎战，那曹洪血气翻刚，刀法纯熟啊。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马前呢，只走了30几个回合，刀法就乱了，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夏侯渊杀过来了，他们双战马超啊。这时候曹兵是越聚越多，马超一边打着用眼这么一撒嘛，曹操不见了，马超也无心恋战了，一带坐骑向潼关的方向跑下去了。夏侯渊和曹洪啊也没敢苦追，马超回去了，回去回去吧。我的个天哪，这匹野马咱没见过这么横的人，快找找咱们的丞相吧。大伙找了半天找着了，曹丞相啊在那石头旁边那草窠里边那蹲着呢。夏侯渊和曹洪过来赶快把丞相搀扶起来，扶上了马回到大营。来到大营才知道，幸亏曹仁据守了营寨，不然呢老窝都让人家给端了。哎呦，众将都过来了，全给曹操道经啊。一边道经一边瞅着曹操那相，谁也不敢乐，心说我们丞相怎么这样。曹丞相不在乎这，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该摆谱的时候啊得摆，丢人呐也是常事儿。曹丞相又乐了，哈哈哈哈，列位将军为我担心了，确实也很危险呐、啊、这马儿十分凶猛，老夫险险受了他的暗算。大伙儿一听还暗算呢，人家明扎什么暗算呢，谁跟丞相抬这杠啊。曹操看了看曹洪，嘿嘿，幸亏是曹洪啊，如果我要不听众将的说劝，杀了曹洪，老夫今日命也休矣。吩咐人重赏曹洪，曹仁功赏过罚吗？曹操刚赏完了几将，就听有人来报，报报上来，马超讨战啊。曹操用手这么一拢，他想拢拢胡须，什么全没了。众将也笑了，曹操自己也乐了，嘿嘿，他又来了，好，哎呀，这是真干呢、啊、别理他，免战陪高悬，从今日起深沟高垒，绝不出战。众将一听泄气了，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打怕了，从今儿个起呀、啊、深沟高垒不出战了，把免战牌挑出去了。马超领着军校在营前大骂，探报进来，启禀丞相，马超在营门外骂阵。曹操一听微微一笑，嘿嘿，他不嫌费力气就让他骂去呗，来击鼓答之，不要理他，他只要在咱们营门那儿骂阵，你们就敲鼓。这叫什么主意啊，一连10天曹操一仗也没开。众将议论纷纷，我说啊，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杀破胆了，马超连连来骂阵，怎么就不出战呢？这也太难了，这西凉兵的威风也太大，咱们这锐气也太简了。这议论让曹操听见了，立刻升帐，哦，列位，我不与马儿交锋，老夫自有主张。 我正在拟定胜敌之策。你们在议论什么？整个营中如有言战者，立斩。谁要说出去打仗去，杀了他。吓得众将都不敢言语了。大伙儿心说，等着吧，等着丞相这胜敌之策吧。过了两天，有探报来报，禀丞相，马超在潼关增兵，又添了20000西凉人马。哦，来得好。众文武听着更觉得别扭了，也奇怪，怎么人家潼关马超增兵，咱们丞相反倒乐了？没明白，咱问问不行吗？有几个谋士武将过来这么一问，曹操一听，什么？你们问我笑什么呀？为什么听见潼关增兵我反倒乐了？就是呵呵，军机不可泄露，现在我先不能告诉你们，等我胜马超之后再和你们说也不迟。众将一听啊，这丞相是跟咱们吹牛腿呢，看来现在丞相啊让马超啊给吓晕了，根本不敢出去打去了，人家天人马他还傻乐呢。哎呀，咱丞相没这样过呀，自从领着咱们出征以来，可以说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呀，就是在赤壁吃了个亏。那要不是有诸葛亮帮着江东啊，周瑜也打不了那个胜仗。可今儿咱们丞相怎么变得这样了？又过了几天，潼关的马超又在增兵。曹操听说之后鼓掌大笑，吩咐人就在大帐之中是摆酒畅饮。潼关马超不是增兵了吗？咱们喝呀，咱们庆贺马超这就要快败了。大伙儿简直是掉得无里雾里了，全糊涂了，喝这酒啊简直是糊涂酒。曹操一看，个个都在交头接耳。呵呵，列位，你们看老夫深沟高垒，不与马儿接战，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是不是觉得老夫胆怯？有些人点头，是这意思。呵呵，非也，不对，我是在想办法破马超，不过一时之间我还没太想好。那么在座的诸公对我这个不战马超都有些想法，请问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呢？咱们今儿喝着酒也没什么事儿，马超骂战让他骂他的，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喝着，你们给我献个策我听听。有人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这是惧怕马超，西凉兵缩标很厉害，但是咱们有强弓硬弩啊，可以破他呀，也不能就这么天天挂着免战牌呀。嗯，不能硬取啊，即便不能硬取，那么智取，这智又何在呢？这时武将徐晃过来，丞相，我倒想了一个计策，不知道可不可行。哎，公明，你说说我听听。丞相，在潼关西边有一道河叫蒲板金呢，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的由这河这儿渡过去，埋伏在山谷之中，切断马超的后路，丞相您领兵去攻城，我们在后边往上这么一接应，使马超腹背受敌，我看他是即日可破呀。哎，嘿嘿嘿，曹操一听，公明，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呀，和我想的一起去了。我也想暗渡渭水，两气夹攻偷袭马超，使我复得潼关，马儿必然遭擒呢。但是偷渡必须诡秘呀， 不能让潼关的探报有丝毫之脚差。常言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话是谁说的？曹操说的。曹操著过兵书，军事家吗？他得有理论呢。什么叫兵无常形啊？比方说，能可以打胜，但是不打；没败，败了。能把这地方守住，不守了，你看着很紧张，实际很松弛；你看着很懈怠，实际是戒备森严。这叫兵无常形啊，以诡诈为道。春秋时期，孙子著兵书说：“兵者，诡道也，就是声东击西呀，说南去北。”曹操嘱咐徐晃，渡这个蒲坂荆可以，但是绝不能叫马超发现。我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让你带着朱灵领4000人马偷渡蒲坂荆。老夫兵过渭河，但愿此战成功。遵令。哎，众文武一瞧，这还差不离儿，咱们得有点行动啊，光这么在这儿守着不是个事儿啊。曹操把徐晃、朱灵打发走了，然后又派曹洪去渭水河边准备船筏，老夫要亲渡渭水。曹洪领着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曹操这事儿做得挺诡秘，可你鬼人家也鬼啊。曹兵偷渡蒲坂荆，背船越渭水，马超知道了。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急什么呀？按照他的想法，他想速战速决，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也比较困难。在古代的时候啊，要是兴动10万兵啊，加上辎重、粮台、运输、寄养、后防，就一切全算上，一天要浪费1000斤，就这一天就得1000两金子。马超几十万人马住在潼关这儿，曹操总不打，所以他着急，他想急于取胜。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还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买脸盆。买脸盆？话剧团呢，要买2个脸盆，这也值当开会嘛？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是啊，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这简直挨不上。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好嘛，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看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这不哪儿的事情，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围绕这个运动法给大家讲了，就是你要通过外动，通过主动调动身体的阳气，这叫什么？这就叫养生，这就是帮我们的身体调动我们的身体这些功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那就告诉这些不爱动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季节，因为马上就会冷了，秋分以后天气是急剧的呈锯齿形的就开始下降了，在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养生。所以我们讲的这知识呢，和我们这个气候，和这样气候的我们都把它串成一条线。我们讲这东西必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健康，像大家什么呢，有可操作性非常的具体。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气候讲了，把这时候的阴阳讲了，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跟下来你这身体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把这个动，这个阳和大家说了，而且呢，我们也通过外动、主动来调动身体这个阳气，阳气一动，一启动我们的外动调动了体内的阳气，阳气也调动起来了，然后呢，我们气血呢也就循环起来了，循环起来之后，你就不感觉到那么凉了，而且讲到了要全面动，那就是说呢。这个我们人呢是一部机器，是一部呢生命的机器，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全面的进行呵护。我们也引证了中国历史上养生保健这些方法，说到了时常讲到头常梳，眼呢要常转，睛呢要常咽，鼻呢要常搓，耳呢要常敲，齿呢常扣，腹呢要常旋，肛门呢要常提，肛常提，脚呢要常洗等等我们从这个呢就能看出来比较传统的古老的中国的养生保健内容呢是非常的丰富。更早呢那就是华佗的五禽戏，实际上呢都是在说什么运动，而且呢规范的在动。下面讲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动还要掌握一个时间，掌握一个气候，掌握一个力度。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动不同的特色，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这个动就大动了，到我们老年朋友的时候呢这个动，那如果分成文武呢，年轻的时候叫武动，上了年纪应该文动，虽然都是动，但是呢特点不一样。不管是文动也好，武动也好，提倡有一个呢，在动之前要讲究一个准备工作，就告诉大家不要猛动，动作要太急啊，太猛啊，太重啊，这些都不好，都不符合科学运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教训，特别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这点东西 不在话下，能搬动马能，这一使劲儿，怎么样？眼底出血，就浇着一扳手，嗡，一股热，扳手眼睛那就模糊了，这样在临床上不少。这就说明什么？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动？这里边学问呢很多啊。我们首先第一讲，你在运动之前要一个过渡，要有一个预热啊，要有一个呢准备的过程，这是第一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举了一个例子，眼底出血，这临床最常见的。我们再说一个，早晨起来之后，哎，有的人是搬车子，哎，有的人搬摩托，哎，有的搬电动车，劲儿没使好，一下子坏了，赶腰岔劲儿了，没有这现象啊？有，所以特别提醒上了点年纪的，而且还有高血压的、冠心病的、动脉硬化的，在用力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啊，这是咱们北京讲话，悠着点，突然用猛力，教训很多。你看我们举了几个例教训了，还有呢，有的老年朋友便秘，突然一发力，去趟厕所不接，哎，说要下来了还没下来，稍微一用点力坏了，突然就倒在厕所里啊，这种现象有没有啊？也有，这叫突然发力，很危险啊。我们把这些都注意了，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啊各种方法，首先把安全搁在第一位，这就是教训啊，把别人的教训我们吸取来了。在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一睁眼儿，哎，就让大家十指干梳头，按揉迎香穴，搓脖子，扩胸，抡打肩和腰，这是干什么呢？就是在做准备工作呀。特别是什么呢？天凉了以后，这项工作又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紧紧的结合着大家的生活起居，所以天早晚凉了结合着，这时候你穴位做一些，这就要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一个，运动前我们要做准备工作，这是应该注意的了。而且在运动当中呢，要循序渐进，哎，这是第二个，逐渐的，哎，要有一个过渡，哎，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呢，运动量的掌握，在动起来循序渐进，这个运动量呢也得循序渐进。有的人一看别人啊锻炼了，啊，一说哎呀这个慢跑挺好，他也跟着人跑，人家是天天跑啊，这算什么？我也行，人家长跑行，你偶尔一次那就不行。有些事儿看着简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你的运动量也要循序渐进啊。有人的啊，一高兴兴趣来了，不能坚持运动的话，就简直一个坚持，一个持之以恒。哎，这就提到运动量了，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在运动过后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不要突然停止，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跑完了嘎噔坐那儿，哎呀累了歇会儿，这个不对。运动有起步啊，就是适应，达到一个高峰，达高峰慢慢的应该减弱，逐渐的结束这场今天的运动，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的，哎呀一看出汗了累了不跑了，坐那儿一歇一受凉，非常不科学。干什么都要讲一个科学，这是我们把在运动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李老师要讲生命在运动，我们都得动起来，怎么动？思想上都有这个意识。另外一个，运动一定要找好的一个环境，强调了两个环境，外在的环境和体内内在的环境。就是说我们在运动当中要特别注意环境。说这个锻炼，毕竟很多有提倡管住嘴迈开腿啊，有一个老板自己有车呀，不开了，他就采取什么呢？跑，坐公共汽车下来再跑，那就这样，没有半年这人得病了。那这是实际的例子啊。他为什么呢？他跑在哪跑啊？过去上班是坐着车去，现在呢采取跑啊，坐公共汽车呀下来再跑。你想他在马路上跑，马路都是尾气啊， 所以半年之后这人得病。这说了一个例子，今天啊讲这个啊运动特别要注意这个选择这个环境啊，你千万别在马路跑，你看看这马路上这车多少啊，那汽车的尾气一运动增加我们的肺呼量，大口的吸，你吸的是什么呀？吸的是有害气体啊。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运动的这个环境一定要找一个有树啊，这些地方，体育场啊，河边啊，车少的地方，污染少的地方，这个环境。所以说运动，什么叫科学运动，这里边内涵很多很多。有关运动，什么时间运动，就那么说，这个运动还有区别吗？什么时候运动啊？按道理说一年四季天天都有运动，没错。但是呢，在运动当中，根据自然气候和季节啊，这里边还有细的说法。比如说按照四季来说，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按照四季来说呢，传统的祖国中医啊，在养生保健特别是运动啊，它有个提法啊。它按这个提法呢啊，按照什么来说呢？它按着这个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按着这个来说，意思是什么呢？就告诉你一年春期是呢生啊长啊散啊生啊，哎，这个季节。所以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啊，他就讲究春天，咱们也有计划，哎，一年的安排，该投资的投资，该按照计划实施，一年之初是吧，就要动起来，全面的动，我们头脑要动啊，我们呢身子要行动啊，他是这样说的。然后随着季节的气候四季啊，到冬天了，这个自然规律啊，那就有些动物呢就冬眠了啊，人在这时候呢也应该冬藏了嘛啊，他是这样讲吧。人呢，但是一年四季他都要动，但是动的量我们要结合着季节气候，这是说季节，讲讲一年。那么在一天，哎，我们如何去运动呢啊，一日之计呢在于晨啊，在老百姓啊当中呢流传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是这传统的。早晨我们要随着这个太阳来日出，那我们要动啊，他是这样讲的。而且呢休息睡眠这个养生也是随着这个季节，也就是太阳的出没啊。你比如说夏天，夏天休息的时间比较少，为什么呢？太阳出的早啊，落的也迟啊，所以这个休息时间就少了，而动的时间就多了啊，叫日出而作啊。你比如我们说这个早晨不主张啊大动，不是不主张动，我们应该去这样理解。这句话对谁说啊？我们得具体分析啊，是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这样的朋友来讲，对年轻朋友该动你就动，早晨一定要动。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了，咱们继续。 现在有些呢年轻朋友不是这样，他把这个动字搁在晚上了，早晨不去动啊，以为这样是好吗？不好。所以年轻人该动还要早晨起来，随着日出要动。那么老年朋友健康的晨练的，我的观点是应该照样，你坚持了多少年照样该怎么练你还要怎么练。每一个人的特点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啊，你突然改变自己的运动这个线 这个对身体没有好处。他为什么说早晨去锻炼去，去运动对身体没好处？这里边的道理是在这儿，也我今天呢也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以后，我们的循环不太好，特别是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啊、有心脏病的啊，这些患者啊，这是现代学说，就是有这些病。如果按照中医传统来说，这个知识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他现在上了年纪以后，他跟大自然这个太阳同步，他升不起来了。不能同步了，他的气血不能够随着动应运而活了。这时候呢，通过早晨醒了以后，得相当一段一大段时间干什么呢？去调动，去启动，然后去磨合。他为什么现在要求你吃完饭晚上一定要走呢？就在这段一天的磨合当中啊，你的气血也活了，你的心脏通过一天的运动也稳定了，然后在这时候你晚上要走个最少走一个小时，是这样的观点。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分析了，传统的按照规律就应该早晨动，随着太阳日出，日出阳气上升，阳气上升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步，人也是阳气上升，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动起来。早晨睡懒觉的习惯，哎，我早晨不运动，这个一点科学道理没有。他说现在不是提倡早晨不动吗？让晚上动，那就理解完全错误。那这是跟大家所强调的。我们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求晚上动，就是对于一些心脑血管循环不好的，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起来以后啊，我走不了，哎，我得替你等一会儿了，坐着以后动动胳膊动动腿啊，活动活动，慢慢我才能下地才能走路。啊，你像这些朋友，你说你让他早晨去，是吧？锻炼去，哎，而且增加他的运动能力，那就危险了。听明白这意思吗？啊，像这样的人，通过一天的磨合，那你要到晚上吃完饭以后，饭一定要早吃。现在我们啊，普遍吃饭的时间都太晚。你说按照那科学来说，晚饭不宜晚，可是民间有说饭好不怕晚，是不是？啊，这句话不对。晚饭不宜晚，这句话对，5:30到6:00，啊，最迟不要过6:00，啊，这就我们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有一句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饭后百步走，不是告你放下筷马上走，啊，有人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了，啊，他抓住这句话，就是说告你饭后是吧，在一个小时以后，啊，这个情况一定要清楚，这些话一定要理解其中的含义，到晚上。啊，我说的这些老年朋友气血不周流啊，经络不通畅啊，心脏血压不稳的，哎，到一天时候这时候稳了，这时候你逐渐坚持锻炼，增加运动量，到晚上回来一泡脚，呵，可舒服了。那有的老年朋友坚持天天早晨练啊，你不要突然改变人家运动，这样说突然改变以后非常不科学。今天我们把这个什么时候运动啊，从一年四季我们给大家说了，从一天我们也给大家说了，而且我们又说了什么呢？又说了有人不主张早晨锻炼，而主张呢晚上，说这些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怎么去评判这些各家学说，特别是要结合自己，这句话非常重要。像现在我多次说过，有人讲养生保健的饮食啊，把一种啊粮食也好，一种菜也好，一种水果也好，哎，说的啊，对营养啊，非常的丰富，怎么怎么有好处，但是呢，他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体质人呢，啊，应该吃哪些，什么样体质不应该吃啊，或者少吃啊，这块结合的不好。所以我提醒，一个饮食要一定要分出来，分出什么来啊？分出来，它有性，它有味，那它有性味。为什么说呢？药食同源，啊，那就说呢，啊，这个食物。跟这个药物啊，它都有四性，寒热温平啊，它有四性，药是这样的，食物也是这样的，哎，那个菜也是一样啊，那水果也是一样，那所以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啊，啊，有阴虚的，有阳虚的，是吧？有气虚的，有血虚的，是吧？还有气滞血瘀的，那这些情况呢一定要 啊，结合自己，哎，适合自己，啊，都不要一听人讲什么好，哇，就使劲的吃，不管自己适合不适合。我发现这个是养生保健的一个误区。翻过来，我借说的这个饮食，啊，我也说了这个运动，啊，运动也是如此。所以大家一定要啊，我们曾经多次和大家啊讲，讲自然法很多了，特别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是体质，一个是要结合自己的疾病啊症状，哎，给自己制定一个啊全方位的系统的哎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们把这个运动法跟大家讲了以后，一定要结合着你自己，这是一个。另外呢，最后呢，我要谈谈什么时候不能运动啊，这个也要跟大家强调强调。我们讲了这个环境，是不是啊？哎，去锻炼去，不要是吧，在这个啊空气不好的啊尾气特别多的是吧，这个地方去锻炼，不但没有益处，那确实是有害了啊。我们举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了。除了那个以后，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啊？这也强调一下。你比如说是吧，大雾天下雾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出去锻炼的啊。有人说我天天坚持，哎呀，这句话说的，你要说吧应该表扬啊，有毅力，是不是有毅力啊？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出去坚持锻炼是吧。你要从这个表面来看啊，这个人行，坚持很好。其实呢，你要细想起来，他不尽科学，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具体情况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而论，啊，这样呢不符合辨证施治。说我为什么讲中医辨证施治呢？实际上咱们现在讲养生保健，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就来源于传统的啊祖国中医的啊理论，啊，这个一定要清楚。你比如说下大雾的时候你也去坚持，那你就对身体就没好处，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强调这个啊，一定要结合自己。另外我也说一说呀，这个下雪之后下雨之后啊，在医学讲究以后，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室外去。说为什么呢？就是这时候的空气得到了非常好的净化，不管是细菌呐、啊，不管是颗粒啊灰尘呐、啊，整个都降下去，这时候空气清新度是吧非常好，哎呀喘口气儿非常痛快。为什么呢？它干净啊，啊，从医学讲到就讲到什么呢？阴离子啊，就是一立方米含有10000个阴离子啊。所以说啊，这时候哎，医学界主张那大家到室外去。但是这个呢，我们要讲究什么呢？还要告诫大家啊，特别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路滑。所以事物啊总是有正反两方面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是吧只看到一面那就错了。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安全，把安全搁在第一位上。所以这时候下过雨啊，这时候到室外，哎，在保证你别滑倒了安全的啊这个框架下啊，去运动去，啊，这是我们提示的啊。再说一个，那么在运动当中的一个误区，也给大家说。刚才我们提了一嘴，啊，饭后百步走，活到99。就说，啊，吃完饭不能马上运动。哎，这点上啊，我们不讲了吗？什么时候运动啊？是吧？我们给大家要说清楚，啊，一定讲嘛，啊，吃完饭不要马上。做剧烈的运动啊，不是说呢吃完饭以后不让你一动不动啊，不是那样的，是吧？你吃完饭以后你必须收拾桌子呀，啊，洗洗碗呐，是吧？擦擦桌子，扫扫地呀，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哎，这仍然是可以动的，是吧？就告诉你不要做激烈的运动。那么又做了激烈运动会产生什么不好的现象呢？这往往就发生在我们年轻朋友，哎，吃完饭以后是吧，啊，外边小朋友等着干什么去，一会儿去踢球去，是不是踢球去或者玩篮球去啊，都约定好时间了是吧，我吃饭也急是吧，